第七课，别忘了写上邮政编码。 一，要用中国的标准信封。 玛丽，写什么呢？ 我在给一个朋友写信，他在上海的一所大学留学。哎，王峰，你看我的信封写得对吗？ 哎呀，这封信要是寄出去，肯定会被退回来。 怎么，是不是地址写错了？ 地址倒是没错，格式写错了。在中国国内寄信，收信人的地址应该写在信封的左上角，寄信人的地址写在右下角。你看，你正好写反了。 哎呀，真糟糕，看来我只好换一个信封了。 哦，对了，你的信封也不行，要用中国的标准信封。还有，别忘了写上邮政编码，要不信也会被邮局退回来的。 可我不知道他的邮政编码呀。 到邮局去查呀。在信封上也要写上你的邮政编码，省得你的朋友再去查了。 想不到在中国寄一封信这么麻烦。 嫌麻烦就别写了，打个电话不就行了？ 有那么多话要说，电话里哪能说得清楚？ 那就别怕麻烦，其实也就麻烦这一次，以后就省事了。 那倒也是。二，往美国寄贺年卡得贴多少钱的邮票？请问往美国寄贺年卡得贴多少钱的邮票？ 我看看，3.6元。 您是不是看错了？我听说寄一封信只要2元。 那是什么时候的价钱呢？早涨了，要是过2年再寄，说不定得6元呢。 是吗？那好吧，3.6元就3.6元，我寄10个贺年卡，8张明信片。 这么多？ 朋友多，没办法。 朋友多是好事啊。哎，这封信超重了，还得加2元。 加就加吧，我再打听一下，如果我想让我的朋友早一点接到我的信。 你可以寄特快专递。 贵不贵？ 至少贵10倍。 那算了，花那么多钱不值的。三，过期不取可要罚款的。 玛丽，你的包裹单。 啊，是我妈妈寄来的。哎，这要到哪儿去取啊？ 包裹单上写着呢。 取包裹要带什么证件吗？ 带上你的学生证大概就行了，要不你把居留证什么的也都带上吧。 那我取了证件就去。 我看今天就算了，你还是明天再去吧。 为什么？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，邮局马上就下班了，你现在去说不定白跑一趟。 你说的对，那我回头再取吧。 别忘了，过期不取可要罚款的。 你放心，妈妈寄来的东西我还能忘了取？里面一定有我爱吃的东西。谢谢你了，大卫。 别客气，到时候把好吃的东西分给我一半就行了。 你这个馋鬼。